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咁好慶幸咧，呢個節目咧喺禮拜五做啊。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平時有陣時做節目，我驚嘢今日冇咩講，咁但逢真到禮拜六一定有嘢講， 好多嘢。 唔係禮拜五啊，禮拜五晚一定有嘢。 最通常係禮拜三、禮拜四爆出嚟。 唔係，禮拜五嗰日啊，先至即係最精彩啊！咁今日就其實就新聞就即係即日嘅都多嘅，不過就爆炸性嘅就唔係好強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有幾單嘢咧，都我相信好多觀眾咧都好即係好想多啲聽多啲不同嘅意見。 係啊， 舉個例咧，譬如拉斯維加斯嗰個槍擊案啦咁樣嚇，又或者而家嗰個加塔隆尼亞，我哋好堅持咧用呢個正確嘅廣東話翻啲場合，千祈唔好變咗呢個加泰隆咩啊？ 加泰隆尼亞 攻打 羅尼亞， 加泰隆尼亞，加塔隆尼亞。咁另外咧就嗰、那個北韓即係呢個朝鮮半島嗰個局勢啦嚇。咁、有條標題咧，我就係講講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好得意嘅啫。呢、這個即係、就是、標題咧，就係話咧，中央情報局嘅研究發言，北韓嘅領導金正恩唔係癲嘅嚇，就係咁樣。咁你又知 道應該是針擺在那 裡不是不是意思神都知道他不是瘋的啦是你當他瘋的 可能都沒有說 Donald Trump 那麼瘋 是吧、你老闆瘋就真的 都不知道想怎樣之前他上次說過 應該條標題是這樣的 CIA Kim Jong-un isn't crazy but my boss is OK 我想今天主力呢其實第一節我們需要就講講個諾貝爾和平獎因為大家不要看得那麼表面但是我想講這個之前我想講一講拉斯維加斯的槍擊案這個槍擊案呢如果你看、美國主流報道呢、我覺得未必是跟得到的事實因為現在傳了很多陰謀論、這個槍手他射完之後他死了、說他是同某個人在逃就是他射的導演我認識的軍火專家一般的意見呢是射不到那麼遠還有射不到那麼快、他一個人他揸住是這麼數即你看個數目就可以、即傷亡的人數呢是五百多即有即死的五十多啦傷人是到五百多是吧無論如何怎麼都好即是、因為現在我們隔岸觀火我們就很難去有一個很肯定的判斷說是還是陰謀但這個案件本身呢我相信就會構成呢即是在自那麼多宗的、槍擊案或者是甚至暗殺案暗殺案以來呢21世紀呢應該是最惹爭論的一宗、案件 而且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槍擊案來的 即是說單人、即如果只是得個人的話 而且好像上年又是差不多少一單的很難多同志 班都不用計算的了即是美國的槍擊案我想都無人無知的了、現在有些人就會問這個問題就是究竟當日那個酒店那個即、房間它穿了個洞是不是只得一個 因為兩個玻璃爛了 是的那問題就來了即有些人就很直覺就說如果你是一個的話即是代表就即不一定說只得一個槍手但如果是兩個窿的話呢有些人的想法就是咦會不會 多一個槍手或者是以上呢樣現在呢如果你看主流的報道 他不是太想將這件事即是 去提出一個懷疑他就是一般的報道即是看美國、槍支的管轄、那個 gun control 應該是怎樣怎樣怎樣說一大輪的東西但大家知道這些是只有講字而已因為美國人呢如果一講到槍的管制呢就涉及呢個祖宗家法嘅問題，因為憲法係保障賦予咗人民有擁有槍械自衛嘅權，即係呢個權利。咁但係後面講呢個自衛咧，實際上嗰個潛台詞就係對抗暴政嘅理由。係。咁如果你諗下，即係以美國人嗰個拓荒，即係佢喺西部牛仔，佢係靠住啲槍去保護自己嘅咧，美國到今日呢種咁嘅精神都仲存在嘅，特別係一啲即係比較是即是中西部的地方兩邊就 德州啊那些 不是即是中間那些即是從長期來說民主黨就在兩邊贏嘛共和黨在中間贏美國中西部都贏 咁但係咧呢個問題咧，因為涉及到好多美國嘅一啲人嘅既得利益，特別槍會嘅利益啦。槍會又可以提供好多即係共和黨嘅票數嘅支持，所以咧，即使 Donald Trump 話點講，或者而家啊呢個邊個社論點講咧，都唔會起到作用。因為我覺得最搞笑嘅就係話咧 ，rapid fire devices， 即係嗰啲砰砰砰砰砰砰快。唉，大佬，就算你而家你話呢個唔殺咁多人，你係咪美國即係冇呢個槍擊嘅事件，冇無辜受害者咩？一樣有，有好多人。所以呢啲係即係鬆一樣樣處嘅。但是我覺得即係最想大家去留意的就是呢個人本身嘅行凶嘅動機咧，到依家都未揾得做出嚟啊！到依家官方都冇講點解呢個人，因為呢個人唔係窮噶， 咪睇個背景係知啊！話有錢到係即係 $100一個一手華士 pad 係嘛嚇，上即係上落可能講緊係即係以萬計啦係嘛，佢係靠炒地產起家嘅，咁啊點解突然間 sorry 上嚟走去？在一個咁高難度的地方，即係肥嚟肥去咧，係嘛？同埋事後係發現冇活口留低，所以咧，大家要睇呢三樣嘅時候咧，就要留翻少少想像力啦。就係、是、呢件事件有冇可能其實唔係一個人做嘅啊？入邊有冇多嘢涉及到而家呢個美國政府嘅禁忌？譬如佢唔想引起一啲人嘅好大嘅恐慌，或者係令到嗰、那個。即係政治上出現一啲咩問題，咁所以大家去睇嗰時，不妨咧用多少少角度去睇啦。 即係唔好齋聽主流媒體咯。 係啊，唔好佢講嘅嘢信，即係唔好俾佢引導到你，因為你要懷疑嘅就係、是一個人佢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其實佢要好多計算嘅，即係佢有冇試過啦？舉個例，佢買啲槍翻嚟 嗱，而家就係咁啦。唯一揾到個問題就係咧，佢一去呢間酒店住之前咧。他去過其他酒店住，而且那個酒店又是會即是同一個角度可以望到另外一個音樂會，但是那次是沒有做這件事的，他是今次才決定做這件事。 是，那都不否定就是說他一人行空那個說法的，他可能就是試過很多場地，誰最合適 的。他應該不是真的 short， 因為如果 short 不可能精心策劃了那 麼多。是的，但是精心策劃後面應該有個動機的嘛。 是的， 如果一人找不到個動機，大家都不會覺得即這件事。 你有你那套，我那套 up 了。是的， 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是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今日傍晚咧就出咗嗰个诺贝尔嘅和平奖啦。咁诺贝尔呢个和平奖咧，我事实上咧觉得咧喺而家即系去讲嘅时候咧，实际上系有啲尴尬嘅。所以未讲呢个之前咧，我要讲讲而家昂山素姬嗰个情况。昂山素姬咧就喺牛津大学咧已经将佢嗰个 画像 就拎走啦， 拎走啦吓。 咁佢以前佢老公应该就喺牛津教嘅，啊，佢喺嗰阵时喺牛津住啊嘛。问题就嚟啦，即系再发展落去咧，呢个罗兴亚事件嘅，即系如果继续恶化嘅话咧，咁诺贝尔和平奖嘅委员会会唔会考虑去褫夺佢个和平奖咧？咁应该就冇呢样嘢喎，系嘛？ 有冇发生过？ 我見我印象中冇啦，咁可能我錯嘅，大家應該要查一查啦嚇。但以前咧，其實已經頒過好幾個獎咧，即係大家係覺得完全係即係簡直係相當之荒謬嘅， 匪夷所思嘅。 匪夷所思啊！舉個例子，頒俾基辛格啦 嚇，歐盟啦， 歐盟嚇， 奧巴馬 嗰陣，我講話奧巴馬期貨嚟噶嘛，呢、這個就係唔係頒俾佢做嘅嘢，頒俾佢之後想做嘅嘢。嗱，結果。即係當然啦，咁冇乜大嘅戰亂，但係話你話佢去唔去制止到戰爭咧？咁當然又冇呢個能力啦。 俾人質，即係我覺得近年咧，諾貝爾唔同範圍嘅獎項啦，和平獎、文學獎嗰啲，多次俾外界質疑到咧佢嗰個所謂嗰個評審嘅準則。 係啦，嗱，如果你講開呢個和平獎，我哋今次唔質疑啊，但係王素基即係而家質疑到暈啦。咁文學獎你質唔質疑啊？ 曾經質疑過幾個人？ 唔係，我講今屆啊， 今屆都有。我諗喂，嗱，石黑一雄固然係一個非常， 你有睇過嘛？ 有， 我有睇過。 邊套啊？係啊， 我睇The Remains of the Day， 唔係小説嚟㗎，即係我唔係淨係睇戲， 戲有做喎，而且係一個好出名嗰、那個英國嘅一個老演員 Anthony Hopkins， 係 Hopkins 做嘅。咁 Hawkins 今年都八幾啊，咁我早排喺睇《變形金剛》見翻佢，係又出即係近期又活咗翻。 你睇過石黑一雄邊本書啊？ 嗰套就係 Where We Were 唔知乜鬼嘢，我唔記得嗰套嘢叫做末日唔知我睇先啊，我背孤嚟， 講 一個就 係 上租界嘅，係我睇過呢本嘢。 嗱，咁你係睇翻日本啊？ 兩邊都有立啦， 有咩立啦？我睇原作嘅，咁英文真係唔錯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 都係嗰句啦，即係諾貝爾頒俾呢啲獎，咁成日個疑問就係有冇啲人好過，即係好過佢咧？佢個嚟村上春樹咁樣嚇，村上春樹、連村上春樹。我哋要加多幾句啦，村上春樹，即係嗱，我咧就最中意日本作家咧，就唔係村上春樹嘅。但問題咧，我真係覺得村上春樹真係幾好睇嚇。咁、咁多年咧，年年都係村上春樹，年年都冇佢份。咁而家頒埋俾石黑一雄咧，我諗要到佢咧，真係佢真係唔好咁早死。如果即係死咗就真係。 琴日我睇到 BBC 報佢攞報話石黑一雄攞文學獎嘅時候咧，咁、BBC 記者打俾佢啦，佢聽電話佢問 係我咩？ 係我咩？喂，你係咪玩電話啊？你係 BBC 啦？嗱，因為你冇住先，我打去問一問，firm 咗先。跟住唔係啊，我哋真係 BBC 打嚟，恭喜你啊！咁啊，多謝咯，大概咁樣嘅意思咯。 係啊，嗱，我就睇佢個原著啦，石黑一雄嘅英文咧係相當之好嘅。不過問題咧就係、好似佢咁好嘅，以我認識嘅英文作家咧就真係唔少喎。即係甚至有啲個作品比佢更加犀利嘅，咁我即係隨手都數。 或者寫嘅範圍多啊？ 多，咁佢係好窄，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嗰種味道咧，好表達到英國人嘅味道。嗱，呢個就係佢嗰個特點嚟嘅。嗱，你聽個名 講貴族， 係啊，講啲即係沒落貴族，係嘛？佢係日裔，但係佢寫嘅英文咧，好英國人嘅英文。 係佢嘅口音已經係英國人， 係啦，英國人，因為佢好細個就英國人。 五歲就跟屋企人去。 啊，我想問你啦，日本人點睇呢件事咧？ 嗱，好得意喎！嗱，咁如果中國嚟講咧，如果咧個華裔攞咧，佢哋就好多人都會好興奮啫嘛。 華裔攞啊，點止興奮咧？淨當佢中國人添啦。 好啦，嗱， 唯一個例外。呢個高行健， 高行健 攞咗之後就當佢好似冇攞過咁樣。 仲有一個攞和平獎嗰個啦，係啦，咁跟住 嗰個唔係中國人嚟嗰個，嗰個係達拉嘛，嗰個係西藏人嚟嘅。 唔係，仲有一個嘅，啱啱過身㗎啦。 劉曉波 係啦，咁就呢個想講就係日本人反而個風度咧，會俾人感覺佢係真係好點講，風度好舊啊。嗱，佢係日裔啊，但係佢亦都冇話因為咁而好驕傲，佢就話。我哋日本即係長期嘅市長講，我哋好高興長期出咗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嘅， 係啦，攞咗諾貝爾獎， 而且佢又會攞我哋長期嚟咗一個寫作背景， 係啊， 即係佢又咁樣講，即係好即係好客觀地咁樣講，咁亦都體現到日本人嗰種即係風度咯，我自己覺得係。 咁日本咧就我相信又唔會好似中國咁要咁速要攞佢作為一個即係就當日本人攞諾貝爾獎， 冇乜必要咯，我覺得日本 係啊。咁就即係呢個諾貝爾嘅文學獎咧，頭先我哋講過啦。舊年頒俾 Bob Dylan 咧，事實上已經引起好大嘅爭議。 佢自己都 O 撚咗嘴喎。 唔係佢唔止 O 嘴，佢差唔多唔係好想去嗰、那個頒獎禮度。咁問題咧就係吊橋扭令到最後一刻咁先至即係去啦。咁、那個主要原因，如果佢唔去嘅話咧，就攞唔到筆錢係嘛？嗰筆錢始終對佢嚟講都係重要嘅。但係咧呢、這個獎本身咧，即係頒俾 Bob Dylan 咧。事實上是引起相當大的討論的，而這個我也都提醒大家，我答應過就是我做一個 Bob Dylan 特輯，但結果一年之後即新的諾貝爾文學獎都頒了，我都未做，那我寄望我去完這個意大利回來的時候就有機會的話我做，因為我買了書了，即必要的參考資料其實我買了，不過我未看。至於石黑一雄呢，就我留翻俾喺人民廣場嘅時候，我同阿張錦滿會再講一講嘅嚇。咁就至於諾貝爾嘅和平獎咧，今屆頒俾呢個咧就係一個反核嘅團體。嗱，反核嘅團體咧，去到今時今日嗱，我要讀一讀佢個名先啊。呢個名咧就係 ICAN 啊，就係應該係呢個再陳立先 生。International Committee 嗰個。 係啦，係啦 ，campaig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nuclear weapon 係嘛？係 啊。 咁睇先啦。咁呢個獎咧，其實就係一個100個國家入邊組成嘅NGO 嚟嘅。我再讀一次嗰、那個名啊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咁呢一個組織咧，喺今時今日嚟講咧。事實上大家會覺得比較奇怪，因為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呢，其實那個核子的戰爭的威脅呢已經相對降低了。咁奈何呢，就係、譬如俄羅斯啊、美國啊，或者係其他國家呢， 佢唔係因為嗰個冷戰結束咧而降低咗大幅度降低咗呢個核子武器，甚至全面消毀武器。相反 ，Donald Trump 喺佢上任之後冇幾耐咧，曾經講過就大幅度增加嗰個核子武器嘅數量，去令到美國即係繼續嗰個強大嘅震攝力量。咁呢個問題咧，去到依家今年2017年頒俾呢一個嘅組織咧，我覺得咧，諾貝爾和平獎嘅委員會咧，有咁係遲啲個國際局勢有可能再出現一個即係核嘅武器嘅競賽， 即係類似新一輪嘅係軍備競賽咯。 係啊，但係呢個軍備競賽咧就唔似傳統嗰種軍備競賽嘅，仍然係不對稱嘅。所謂對不對稱嘅意思就係以前咧就係、是。咦，蘇聯和美國大家即係叮噹碼頭。 蘇聯和美國延續過一戰之前嗰個無畏艦嗰種啊嘛，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蘇聯嗰個數目本身咧，一路都唔係叫做大家唔相信好透明。曾幾何時相信美國吹到好勁嘅就話蘇聯已經完全超越咗美國。咁但係收尾好多情報話俾你，原來都唔係。 唔係啊， 原來冇咗呢個 missile gap 呢樣嘢。咁而家問題咧就係、是、去到2017年咧，就已經唔係呢種即係對稱嘅。核嘅威脅嘅數量，而係有啲國家甚至有啲組織，佢透過一啲地下嘅方法 測試啦， 自己製造一啲武器出嚟，而且係唔會好似大國嗰種經過深思熟慮先去用，係可能甚至當係恐怖組織，即係恐怖嘅襲擊咁樣。 唔係有啲人預言過，就係用啲遊戲方式，就係話呢啲咁嘅地下黑市咧，有啲即係極端組織，利用呢個方法咧，用啲迷你核彈引爆啲小中心。 嗱，呢個是其一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除咗呢個朝鮮半島嗰個局勢緊張之外咧，另外咧下個禮拜啊，呢個 Donald Trump 咧可能宣布咧對呢個伊朗嗰個核條約咧係作廢嘅。 即係15年 奧巴馬嗰個年代，事實奧巴馬嗰時即係去。從呢個伊朗簽嘅時候咧，已經引起國內好多嘅懷疑嘅聲音。咁呢國內嘅懷疑聲音其實喺邊度嚟咧？以我個人去測，實際上喺以色列嗰度嚟。以色列嘅影響透過啲即係遊說組織嘅影響， 猶太人 去嘗試影響美國個政府嗰個取態。 而且可以喎， 係啊， 猶太即係美國猶太人嗰個力量。 當然可以啦，嚇。咁而家即係對伊朗嗰個做法咧，我相信今次亦都走唔甩。即係以色列喺後邊嘅反攻，係咪？其實咧講真咧，以色列咧就想揼伊朗好耐嘅，可能甚至啊，如果美國唔喐手咧，以色列自己都可以揼伊朗。啊，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當然要諗諗個後果啦。最好就即係假手於人，美國揼完之後啊，以色列袖手旁觀。咁你解唔解釋到點解以色列咁想揼伊朗？ 嗰個歷史因素啊，又係宗教問題啊，首要。咁第二樣嘢係以色列周邊國家其實喺上世紀即係冷戰時期打咗好多次中東戰爭啊嘛，咁唯獨是真係因為個地緣政治問題咧，佢冇同伊朗交過手。 嗯， 但係其實伊朗喺後面其實都有對某啲國家係支援， 有支持，而且伊朗人口大啊，人口多。伊拉克當年同佢抽咧，即係諗住好快抽人，但係咧磨落去嘅時候咧，完全係蝕嘅。即係如果唔係呢個美國佬或者呢啲英國後邊提供呢個軍火咧，基本上輸咗好耐嘅。 同埋我覺得伊朗人佢又係啲比較係偏戰鬥民族嗰個性格嘅。咁其實以色列自己本身都係啊嘛。咁你話兩個咁嘅戰鬥民族打起上嚟，好彩就真係有幾個伊拉克嗰啲隔住咗佢。如果因為始終你要考慮到近期伊拉克個周邊局勢咧都係唔穩定嘅。咁伊朗係唔係以色列希望咧反而會透過一啲比較遠性嘅手段。去搞伊朗，所以之前我哋講過就係嗰、那個用嗰啲電腦病毒去搞佢嗰啲核子。 哦，嗰、那個一嘢懟冧咗嗰個成個嗰個核電廠啊嘛。嗰、那個我甚至之前講過，因為嗰個病毒咧係電，即係喺電腦病毒嘅歷史上邊咧係一個劃時代嘅創舉嚟嘅。嗱，到依家咧其實係 officially 冇講係邊個，但係咧一般人嘅認知就係咧嗰個其實係國家級嘅病毒嚟嘅。國家級的 lab 研製出嚟的病毒應該叫 Stuxnet 㗎。你睇以色列佢好多即係好匪夷所思嘅嘢，你諗下佢嗰陣慕尼克嗰單嘢之後報仇，佢而且係好有耐心、好精心策劃嘅。或者其實佢喺即係你諗下佢面對住喺中東，佢係一個好怪異嘅，其實俾人認為好怪嘅國家嚟，因為周邊全部伊斯蘭為主，得你一個猶太教，同埋有啲人覺得就係雖然歷史因素，但係呢個地方係我哋巴勒斯坦嘅，你搶咗翻嚟，咁其實甚至乎周邊啲國家。 佢都係對於巴勒斯坦同情嘅，全部抵曬以色列， 但都搞佢唔掂啊！ 嗱， 咁我哋長話短説咧，就係點解即係呢個伊朗同以色列咧會構成一個咁嘅關係，而美國佬又被撈落水咧咁樣？嗱，好簡單啫。如果一旦伊朗掌握咗核武器嘅話咧，佢其中一大部分嘅火箭會對住，即係呢個飛彈會對住以色列嘅。 肯定啊，這個會 嚇。咁以色列好一個基本嘅原則啫，先下手為強。以前咧，敍利亞試過搞核，即係核彈嘅。咁嗰鑊咧就係以色列嘅呢個特種部隊入咗去先，睇睇係咪真係整核彈，攞咗啲即係土壤翻去驗過係啦，再派多次特種部隊就去炸，即係嗰個直情係揾軍呢個戰鬥轟炸機，即係 炸嗰個地方， 炸個地方嘅。咁你話即係去到伊朗咧，會唔會咁做咧？嗱，以色列啲 dam 嘅話就俾你睇㗎啦，佢未必一定炸你。不過咧，有兩樣嘢做咗，亦都係神秘姐講過。其一咧，就係擺咗啲電腦病毒喺佢嗰個這個核設施入邊，搞到佢成檔嘢係停曬電嘅。第二係咩咧？係暗殺佢哋嗰個伊朗嘅核武專家。而且那個暗殺的那個技巧相當高的， 不會傷及無辜， 是啊，只在個車放炸彈，但只是炸死他一個， 計到個量嘛，就好像俄羅斯的特工，即是KGB，以前刺殺也是這樣，甚至乎即是東歐以前即是共產主義時期，他的特工暗殺很恐怖，一把遮都去殺你嘛，他全部計算得很好的， 是啊，那這個就即是每一個暗殺，即是每一個情報組的暗殺都有 signature 的，他不需要認頭，不過那個手法告訴你，這個一定是他做的。咁俄羅斯同埋呢個蘇聯就自1980年代亦都好清楚落毒，特別係有放射性嘅毒。 早十幾年咪有個俄羅斯嗰個特工毒死咗啦，應該 死啦嚇嚇。咁你講翻而家呢個情況咁點咧？就係嗱，而家頒咗呢個和平獎咧，實際上咧係話俾大家聽，呢個核子戰爭嘅威脅咧，反而係大家要留意嗰樣嘢，即係佢頒咗呢個獎咩？話俾真係有可能遲啲就會有。即係核子嘅戰爭，但係當然啦，我就唔相信，即係個機會率，我覺得好即係好微嘅。就算你而家朝鮮半島話真係動用到核武嘅機會，我覺得都好微。 大家知道，如果一玩核武，就係將全人類、全個地球係一齊攞去做賭注。係 啊， 係啊，一鋪清袋咁滯。 同埋你用完之後，你自己都唔需要翻身啦。 唔使。 即係嗰係一個即係最後，即係我講除咗美國佬啊，除咗美國佬之外，用完之後。基本上成件事，即係成個局面係翻去由頭開始過。 係啊，冇錯。 美國佬又用咗掟咗兩粒原子彈，咁事後嗰幾十年都大家都會不斷去質疑呢樣嘢，即係究竟啱定唔啱？咁即係美國佬做得呢樣嘢，就唔代表其他國家都做到，係嘛？啊，只不過就係有咗之後咧，人哋去用即係核彈即係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都要三思，因為會攬炒。以色列就好簡單啫。以色列我想即係佢要同邊個國家打上嚟咧？唔係淨係話打咁簡單，即係到尾我想佢係有意，即係有咁嘅意志咧，係用嗰嚿嘢同你陪葬。所以以色列亦都有核彈嘅。 有嗱，呢個以色列係冇承認， 係啦， 但係都冇否認。 佢唔承認原因好簡單啫嘛。佢承認咗之後，佢咪啊有啲人即係去即係咁多國家咪要即係嘗試去監管咯嚇，或者要自己睇咯。佢唔承認嘅， 你出唔漲？ 佢出唔漲。不過你話佢有冇咧？我話聽，佢係99.9999%係有嚇。咁要點用咧？講到尾就係攬炒嘅啫，係咪嚇？咁所以呢個即係核子嘅危機咧，其實而家咧有幾個地方咧。即是今次這個諾貝爾頒獎之後大家要留意，其一呢就是當然了最貼近的了，就是朝鮮半島，因為講到現在即是你說他不是瘋狂的那好一點啦，因為他不會隨便，但是他不是瘋狂，他不等於他不會放核彈的嘛，他得失驚無神，他是 兩回事來的，這個 會射去這個北海道或者射去關島的嘛，是吧？只不過機會就微乎其微。 OK， 第二個是什麼呢？第二個咧就係我成日都強調嘅，就係而家嘅呢啲恐怖組織，好可能佢哋即係一路都係諗緊要用一個即係最殺傷力最大嘅方法去製造一啲恐怖事件嘅嚇。咁雖然呢個 ISIS 咧已經係 逃不瓦解， 係啦，已經窮途末路啦，但係咧就個別嘅人或者 呢啲組織，佢會唔會再透過呢個事件去製造一啲大殺傷力嘅恐怖襲擊咧？呢、這個唔可以排除，完全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啦。呢個第二，第三個更加大鑊就是、下禮拜一旦即係美國喺呢個 Donald Trump 嘅即係領導之下，去廢除同伊朗嗰個核條約咧，咁伊朗個反應會係點樣咧？其實呢個係一個相當之 好大變數咯，因為始終我覺得伊朗都係有少類似朝鮮啦，俾人一種好神秘嘅感覺。 嗯， 因為始終外界咧，特別都我哋都係對佢了解唔係好深入，即係又唔係即係完全唔會知道嗰、那個，因為你大家知道就伊朗佢啲領導人咧。有時就會好睇落好世俗化，好似阿哈馬迪嗰啲。但係而家上嚟嗰個係叫霍姆尼啊嘛，我記得叫霍姆尼係邊個？嗰個又係啲你見㗎，即係比較傳統啲什葉派嗰啲咧。咁佢哋嗰啲做法，你會唔會諗到好似阿哈馬迪嗰啲咁激動咧？咁啊，好難講呢樣嘢。 係啊，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即使冇大型嘅即係核子嘅武器嘅競賽啦，小規模嘅衝突。咁會唔會發生呢？一個唔覺意封咗呢個霍姆茲海峽， 啲石油啊，一石油咧，中東有草啊。 咁又哇，嗰個係一個最後關頭嚟㗎啦。嗰、那個一旦一做咧，就即係又係打硬㗎嘛。 所以啲國家咧，即係佢強唔強，或者有冇即係可以同人周旋嘅條件咧，好睇佢個地緣政治。 係啊，好啦。嗱，咁第一節咧就結束啦。咁過場嘅時候咧，就稍為咧大家耐心少少啦。因為呢個係阿 William 咧嘅精彩介紹嚟嘅，佢係真係好有心機啦。就同上個禮拜呢個西班牙嘅國王啊 ，Felipe VI， 中文應該點翻譯啊？ 菲利比六世嗱，呢個嗱嗱啲主流傳媒啦，唔開名開邊間，大家應該知邊間。經常性喺個新聞度咧，就係咁講佢個名叫做費利佩。嗱，應該正確譯音係菲利比嘅 Felipe。咁你睇波都知啊 ，Felipe。所以我覺得香港最後一個關即係防線咧，其實其中一個就係足球譯名。 足球譯名。 係啊， 一旦咧呢、這個碧咸叫咗 貝克漢姆 嘅時候咧，大家要暴動，要起嚟捍衞呢、這個即係廣東話嘅時候嚟噶啦。咁我哋而家睇睇嗰個國王嘅一個演說嘅片段啦。 Buenas noches. Estamos viviendo momentos muy graves para nuestra vida democrática. Y en estas circunstancias quiero dirigirme directamente a todos los españoles. Todos hemos sido testigos de los hechos que se han ido produciendo en Cataluña, con la pretensión final de la Generalitat de que sea proclamada ilegalmente la independencia de Cataluña. Desde hace ya tiempo, determinadas autoridades de Cataluña, de una manera reiterada, consciente y deliberada, han venido incumpliendo la Constitución y su Estatuto de Autonomía, que es la ley que reconoce, protege y ampara sus instituciones históricas y su autogobierno. Con sus decisiones han vulnerado de una manera sistemática las normas aprobadas legal y legítimamente, demostrando una deslealtad inadmisible hacia los poderes del Estado. Un Estado al que precisamente esas autoridades representan en Cataluña. Han quebrantado los principios democráticos de todo Estado de Derecho y han socavado la armonía y la convivencia en la propia sociedad catalana, llegando desgraciadamente a dividirla. Hoy la sociedad catalana está fracturada y enfrentada. Esas autoridades han menospreciado los afectos y los sentimientos de solidaridad que han unido y unirán al conjunto de los españoles. Y con su conducta irresponsable incluso pueden poner en riesgo la estabilidad económica y social de Cataluña y de toda España. En definitiva, todo ello ha supuesto la culminación de un inaceptable intento de apropiación de las instituciones históricas de Cataluña. Esas autoridades, de una manera clara y rotunda, se han situado totalmente al margen del derecho y de la democracia y libertad, ni en Cataluña, ni en el resto de España, ni en ningún lugar del mund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y democrática saben bien que tienen un espacio de concordia y de encuentro con todos sus conciudadanos. Sé muy bien que en Cataluña también hay mucha preocupación y gran inquietud con la conducta de las autoridades autonómicas. A quienes así lo sienten, les digo que no están solos, ni lo estarán, que tienen todo el apoyo y la solidaridad del resto de los españoles y la garantía absoluta de nuestro Estado de Derecho en la defensa de su libertad y de sus derechos. Y al conjunto de los españoles que viven con desasosiego y tristeza estos acontecimientos, les transmito un mensaje de tranquilidad, de confianza y también de esperanza. Son momentos difíciles, pero los superaremos. Son momentos muy complejos, pero saldremos adelante, porque creemos en nuestro país y nos sentimos orgullosos de lo que somos. Porque nuestros principios democráticos son fuertes, son sólidos. Y lo son porque están basados en el deseo de millones y millones de españoles de convivir en paz y en libertad. Así hemos ido construyendo la España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Y así debemos seguir ese camino, con serenidad y con determinación. En ese camino, en esa España mejor que todos deseamos, estará también Cataluña. Termino ya estas palabras dirigidas a todo el pueblo español para subrayar una vez más el firme compromiso de la corona con la Constitución y con la democracia, mi entrega al entendimiento y a la concordia de los españoles y mi compromiso como rey con la unidad y la permanencia de España. Buenas noches.